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开始期待我们的节目了，因为在预告当中呢和大家说了，今天要和大家聊聊是即将刚刚闭幕的这个冬奥会的村里的那些事儿。村里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呢？在今天的两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当中和您一一分享。好，首先呢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大来宾，有请旁边的这一位坐直一点啊，这位朋友我在余光里看见他已经塌下去了，坐。首先是坐在我身边的新京报首席记者郭超，有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新京报的记者郭超。 哎，这位同学刚才直播前说有点紧张哦。 其实我特别紧张，现在不过慢慢的好了，我们一会儿聊的时候就会慢慢放松下来。 好嘞，下面给大家有请的这位是一位大美女，因为她今天除了做过我们节目以外，之前还来过我们台什么体育广播呀、新闻广播呀，也是我们一位老朋友了。所以下面为大家介绍的是凤凰体育频道的记者龙培培，有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吧，培培，你是凤凰这边体育记者 是 吧？我只想，对，我想确认一下是不是体育记者。 对，体育记者，13年的老记者。 哇，你看今天我们都是资深的老记者，我们在一起聚在一块儿，就是要跟大家聊聊刚刚闭幕的冬奥会的现场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的都是赛场内的情况，大部分是比赛啊、赛事啊，偶尔在这个新闻节目里会看到一些些个背后的事儿，但是大家对这个背后的趣事儿是特别感兴趣的。所以咱们今天不聊特别正经的新闻，咱们再聊点这村里背后的有意思的事儿和大家分享一下。好吧， 好， 没问题。 二位每天在这个冬奥会进行期间都是去赶集的， 对， 在我看来就 是， 是吧？ 每天要长途跋涉，差不多小十公里 啊？是吗？ 因为我们比赛分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在江陵，一个地方在平昌，就是冰上项目都在江陵，然后雪上项目是在平昌。如果你住在平昌的话，交通会非常不方便。那大部分人呢，包括媒体村都在江陵，所以你每天如果说是去平昌看比赛，那你需要坐火车，然后再坐摆渡车，然后再到那个赛场。如果你是在江陵的话，基本上靠腿儿。 就是走， 基本上靠腿着走，因为没有，它那个城市很小，没有那么大的出租车的运力，所以你要打辆车，尤其是赶着比赛结束散场的时候，你基本上打不到车。而且他们从平常回来坐火车回来，坐那个 KTX 回来，到了火车站再打车回自己的驻地的时候，通常要等一个半小时。因为有两次我都是实在等不了了，我就直接从火车站走回我住的地方了。对，大概4公里。 没有过。 对， 你也有过。 怎么记得我也有过。 感觉怎么样？瘦了吗？怎么为什么门口刚才碰到熟人还说你圆了一圈呢？ 但是确实是培培说的对，就是因为运力很少，然后那个我们很多时候就打不着车，打不着车了以后把我们逼到最后使用了当地的一种手机叫车软件。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冬奥会，我相信冬奥会的项目和夏季奥运会不一样，像夏奥会的很多的比赛场馆是可以在市区里比较繁华的地段，但是由于冬奥会尤其雪上项目很多，它一定是在最好也是近郊了， 对 吧，一定在郊区， 在山上， 对，是不太能够有可能很多比赛都在城市里发生的。所以对于记者来说是比较考验的，说实话， 对观众也是考验， 对，很辛苦，看起来也不容易， 通勤是非常重要的， 是吗？ 一个问题。 对，所以今天这个我们主要话题就跟大家聊聊冬奥会村里的咱们怎么赶个集呢，听听二位是怎么赶集的。在第一个时段呢，还是要进入我们比较常规的这个板块，就是潮流风向标。这个冬奥会带动了整个韩国再一次的旅游热，可以这么说。因为之前韩国是比较早的被我们国内的喜欢旅游的爱好者熟识的一个比较近又方便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但是这一次开启了它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冰雪路线。所以我身边现在很多喜欢冰雪运动的这些朋友，开始以前去北海道滑雪，如果有时间也有假，然后银两也充足的话，就去什么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去滑雪。最近就觉得，哎，既然韩国离我们这么近，然后又是比较专业的曾经举办过冬奥会的比赛场地，那对于专业的滑雪爱好者来说又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旅游目的地了。所以在今天的第一个时段，首先呢我和两位嘉宾跟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这个即将大家可以去韩国哪里去感受一下冰雪的味道呢，有一些滑雪场是可以和大家分享的，这些都是相对具备国家级的国际级的比赛水准的滑雪场，所以对于一些比较专业的 滑雪旅游爱好者来说是一非常好的一个实用的信息。首先跟大家这个提供的是江原道的红川大名维尔瓦地度假村滑雪场，你们估计都没听说过是吧？ 没有，但江原道就是在平昌那个江陵所在的那个、算省吗？ 对，对，算省吧。哎，我也不知道，我地理不好。 它那个道是其实更高一级的行政区域行政级别。 对对、有道长，我记得 道完了以后应该是市，市完了以后是郡。 那它是镇吧？ 如果按照中国，那么应该是可以这么排下来的啊。 哦，反正大概哎，可能不止县。 就是去之前啊，我好多国内朋友就给我讲说，那个你们去的地方应该是条件比较艰苦的。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平昌举办冬奥会之前，它是因为好多滑雪场和一些滑雪度假村组成的这么一个区域，所以那个地方除了在滑雪场里或者是在度假村里是有一些设施和服务的，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其实公共服务是相对落后的。 它其实这个城市对于接待公共旅游来说，它还是比较不成熟的。 起码是开发比较晚，或者是没有完全开发的。 它目前还是为了备战比赛。 去那儿都没法坐车去，你都要自己要么自驾车，因为没有车能到。它这条 KTX 这个就所谓的这个高铁线路，其实就是因为冬奥会申办成功了，要开冬奥会，才专门开了一条从首尔到，就是到那个江陵，然后从江陵可以再坐 KTX 继续到，我们要每次去的那个地方叫真富，想下车可以去凤凰滑雪场，还有几个滑雪场，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你坐到平昌，从平昌下来再坐摆渡车再上那几个滑雪场，它以前是没有这条路的，就是其实每次我觉得大家去韩国旅游多半都是去首尔或者去济州岛， 对， 很少会有人说是去像江原道这些地方， 釜山啊什么， 对，釜山，对，釜山大邱，但是我说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吧，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去没有报名成功，因为就是中国这边对媒体发放证件可能对网络稍微有一些限制，然后我们每天呢也是要靠跟观众一样买票去看比赛的，但最后的两场速滑的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讲非常的关键，然后我跟我的同事当时就非常想去买这个票，但是这个票呢，尤其最后一天的票，就提前一星期你已经买不到了，倒数第二天呢，那个22号那场比赛的票，我们最后实在没办法，官方渠道买不到票，说要不行我们买个闲置转让吧，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在闲鱼上搜，就真的有搜到了有转让的票。对，就他转让那个票，他那个人还真就在韩国，但是他而且他愿意低于票面价格转让给我们俩，那当然是好事儿了，能省点钱。我就问人家，我说你在哪儿呢，我们去找你拿票，因为我相信韩国的物流业就是快递行业一定不像中国这么发达，对，而那个时候还在春节休假期间，后来他说他在釜山，我们俩就开始翻地图查釜山在哪儿，对，查到了，发现就釜山是在这韩国是一个长条嘛， 相对 首尔在东海岸，然后在西海，然后我们的江陵是在东边，然后釜山是在最底下，然后就我就说那怎么过去呢，就开始查这个公共交通的路线，发现就是如果你要去那儿只能坐那个高速大巴，高速大巴的话大概要坐4个多小时，将近5个小时，我就心说那坐火车呢，坐高铁尝试一下，然后一看就5个多小时，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从江陵直接下去的那个路线，你必须要从江陵坐2个小时，坐1个多小时坐到首尔，再从首尔再坐下来，就是他的车的车速本身又比较慢， 你相信现在明白他为什么低于票面价卖给你了， 对， 把交通价格打到里边， 他当时还跟我们说是你过来取我给你报销火车费，因为他那个票他买了6张， 仁义， 他如果一张卖不出去他就砸手里了， 仁义啊，仁义啊， 对，后来我们俩考虑到了这个整个这个来回一天10多个小时要在路上，这个性价比实在太低了，最后就放弃了，也还算放弃，也没放弃错，当天晚上又失眠，没事干就刷那手机，刷那个官方评，就最后那5点钟，凌晨5点多钟，突然他又放了几张票出来，就那么着给抢到， 哦，真是不容易， 对， 所以说这一次很多比赛场馆对于旅游来说它只是比较新兴的开始了， 对， 开始带动起来了，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冬奥会带动下，韩国政府也会，就旅游观光局也好，会在当地这个以前建造场馆的地方会有更多的配套设施方便大家去旅游， 没有高铁真的很难受， 因为目前它还不是对公众主要旅游的地方，但未来一定是，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江原道的红川大名维尔瓦地度假村滑雪场，这个地方这个票价是成人6800韩元，时长是70分钟的这个票，运营时间是从早上起来9点半一直到下午5点， 然后官网可以订票，有这个英语和中文，巴士也可以订，然后运营时间的这个周期大概是每年的11月20号左右到来年的3月份左右，所以上车地点大家可以在首尔搭地铁2号线，然后转车是可以到的，所以这是我们有一个详细的一个旅游路线。当然了，下面有一些贴士，就是这家度假村呢，在这个因为是老牌的老字号度假村，所以在韩国本土的本地人是首选的一个去滑雪的目的地，所以呢订房订票都不是特别容易，一定要比较早的提前订房。而且呢由于它周边配套设施只有他们家度假村自己有酒店，所以如果您订不到他们家房，可能也就没办法住在别的地方再来滑雪了，所以呢这些大家要注意一下。第二个为大家介绍的同样是江原道的，就是平昌隆平度假村。然后这家度假村呢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家多少年前十几二十年看过一个冬季恋歌，就是 哦 裴勇俊演的， 多少年前的， 对，拍摄外景地就在这家滑雪场。 这个其实就是打断一下，这其实就是比赛场地， 这就是比赛场地， 阿尔卑斯亚 啊，对，这就是韩国的阿尔卑斯，就这个美誉， 对 吧？ 对对对对对，嗯， 不，阿尔卑斯亚是另一个。 这个不是在平昌，然后在我们媒体主媒体中心旁边的那个， 对，这两家离得很近，所以我下一个就要介绍刚才郭超提到的江原道平昌阿尔卑斯亚这个度假村。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高台跳雪、铁人赛和长桥比赛的主要雪上竞技的举办地。现在呢专门还建成了一些适合游客就是去感受一下，因为运动员级别很高，所以他现在已经开始着力，已经刚刚闭幕，他们已经开始动工，开始建一些适合游客去感受的一些体验的一些冰雪项目的场地了，包括高度都有所调整。而且最近他们也是为了迎接很多的游客，他们在配套旅游设施方面加大了一些力度。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它运营时间呢，大概是，好，没写，反正时间是跟另一家差不多。上车地点跟我们刚才一样，如果是大家在首尔的话，是在4号线明洞站2号王子酒店出门，有一个早上起来有一个早发车是可以直达这家度假村的， 5个小时、 嗯、你坐的就是这个是吗？ 我知道这车，因为它那边有一个，我去了他们大堂里以前的那种， 哦，有牌指示牌是吧？ 对对 对， 所以有往返首尔的这个专门的巴士线。票价贵不贵？ 票价没看，我忘了多少，应该是还蛮贵的。那边的那个交通其实基础价格是挺贵的。 要是从首尔长途站坐大巴回到江陵的话，应该是8000多韩元，好像是8000多韩元。 嗯 嗯，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但凡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滑雪度假村，如果预约酒店的话，凭那个预约房码是可以免费坐那个双程往返巴士的。 哦、 然后呢就是雪票的价格也是，如果你买了雪票，成人是16000韩元，儿童是13000，这个钱里也是包括往返的巴士的。而且呢到了这个度假村之后，还可以有专门的这个 shuttle bus 去这个滑雪场本地，因为还有一段小的一个短途的路上，所以江原道平昌的阿尔卑斯亚，还有是刚才江原道平昌隆平渡，这两家离得比较近，大家可以到。最后一个给大家介绍的是京畿道的利川芝山森林度假村。这家呢因为离首尔比较近，所以对于滑雪和滑雪板爱好者来说呢，当天往返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这家度假村拥有雪道是7条，辅助的雪跳是3条，然后所有的雪道上是都可以使用滑雪板的。其实提到这一点，我提醒大家一下，在境外滑雪的时候跟我们国内不一样，国内可能滑雪场在这方面没有强调的特别多，哪些是可以用单板，哪些是可以双板滑、嗯、我们国内大部分是混在一起的、嗯、甚至上可能有一些朋友认为这个高级道 A1 A2 比较高，所以我可能不会拿单板去滑，但是其实它有标注不同的雪道，包括陡坡度呀角度呀，是只适合双板或只适合单板。所以大家如果去出境滑雪的时候一定要提前问一下，有的时候如果你滑错道还是会被是吧提前出场赶出场，是有这个可能性的，而且对自己可能带来一些危险。 对， 嗯，最后给大家介绍的刚才金鸡道的这一家呢，是预计今年2018年会在12月初开放，也是到明年的3月初，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到时候可以去试试。当然它的票价由于它离韩国的客运站也很近，再加上地理位置的方便，它的票价相对便宜，4700韩元。这是给大家提供的几种。除了滑雪呢，当然在韩国江原道还提供一些冰钓的活动。如果你不会滑雪，但是我想感受冰雪气氛，可以 找一个官方的冰窟窿去钓鱼，但别自己人家那儿冷，应该自己凿不开。 码头，说码头它有垂钓项目，正好好像钓鳟鱼什么玩意儿， 对对对， 鳟鱼好像那儿挺有名的， 有一个江原道华山山鳟鱼庆典，就是专门在那儿钓鳟鱼、 啊、对，它有一个类似像咱们那种节一样，然后大家去钓鱼，然后吃鱼，然后 对对对 生鱼，吃鱼生， 对，然后有这种冰钓的活动，然后有徒手抓山鳟鱼或者是冰钓的活动，到时候喜欢滑雪就去滑、嗯、不会滑咱们就可以在路边上哈钓钓鱼也感受一下。总之呢，韩国是一个未来我相信很多的冰雪爱好者的一个非常棒的目的地，因为路程方便，然后呢各种交通我相信以后也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希望大家在行前呢做好准备，过一个比较好的冰雪之旅。好，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在第一时段抛砖引玉提到我们今天主要的这个板块，就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玩转市集的主板块了。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就是我们在冬奥会村里赶个集，那这个大集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呢？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揭晓了。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两位大来宾，首先一位是新京报的首席记者郭超，有请。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凤凰体育的记者龙培培，有请。两位都见证了这一次平昌冬奥会的很多精彩的瞬间，还有令人感动的时刻，在后面的三个时段我们好好跟大家聊一下。那其实这个随着闭幕式的离开，我们对这个平昌冬奥会的瞬间可能保留在赛场上，还有对这个我们的运动员获奖的那一瞬间，都是每个人都很感动，相信每个人对冬奥会有自己的感触。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咱们老百姓吧，对于冬奥会的项目越来越关注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在体育项目本身身体啊或者是机能上面，我个人觉得生理上并不是特别占优势，冰雪运动我们其实还算一个小学生，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关注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在2022年是指日可待会有一些新的好的成绩的。 3亿人上冰雪嘛， 对，我们就连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到郊区去把冰雪运动作为我们周末一日游或两日游的一个主要项目，就说明现在冰雪运动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呢，在这个下半时段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先给大家播几分钟这个冬奥会闭幕式的片段，让大家回到那个时候的感觉，这样方便我们后三个时段咱们开聊冬奥会的事儿，好不好？ 好好。 闭幕式一开始，102名演员踩着轮滑出场，他们代表着平昌冬奥会产生的102块金牌，配合着声色灯光，演员们完成了五环图案的展示。在国歌仪式后，韩国吉他神童表演了4季协奏曲，而舞者在冰面上同时进行街舞表演。随后，在一段现代与民族音乐结合的舞蹈之后，开始了运动员的入场仪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本届奥运会上取得了突破性成绩的短道速滑选手武大靖，92个国家的旗手在中场围成一个圆，而随后运动员也入场。身着白色运动外套的中国代表团入场时，隋文静与韩聪以双人滑经典姿势入场，吸引了不少关注。热闹的入场仪式后，天空上方出现了由无人机组成的吉祥物图案，随着无人机的变化，最后组成了一个大大的爱心。随后的文艺演出展现了韩国民俗风格以及韩流文化，将闭幕式推向高潮。韩国著名女歌手李彩斌的表演之后，五环旗正式从平昌交接到了北京的手中，万众期待的北京八分钟正式拉开了帷幕。北京八分钟文艺表演的主题为2022相约北京，由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随着音乐响起，象征第24届北京冬奥会的24名轮滑演员和24个带透明冰屏的智能机器人来到舞台，他们借助高科技实现的影像变换，在舞台上划出漂亮的曲线轨迹，与智能机器人相应程序，给人们带来了一场融合科技与文化的视听盛宴。在轮滑少年和智能机器人的共同配合下，冰雪运动的线条图案在舞台上徐徐展现，立体演绎了冰球、冰壶等冬季体育项目，不经意间滑行的轨迹编织出了一幅巨大的中国结。2022年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正值中国春节，在春节期间编织中国结是中国的传统习俗，象征着团结、友爱和吉祥。 随后轮滑少年们继续滑行，用滑行的轨迹编织五彩曲线，而冰屏则用影像讲述新时代中国故事。长城、中国高铁、中国城市、鸟巢、国家大剧院、天眼等等一系列影像一一展现。随后演员们的滑行轨迹从五彩曲线逐渐绘成一条五彩中国龙，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演员的滑行轨迹随后又描绘出2022年北京冬奥会会徽周梦，周边配以冬奥会15个分项比赛的体育运动图示。随后现场舞台幻化成互联网隧道，熊猫队长化身熊猫信使，通过互联网隧道回到中国，收集人民的邀请和祝福。表演现场的舞台中央随之呈现出一枚硕大的信封，伴随着信封的开启，众多中国人民欢迎世界各国朋友的笑脸出现，共同发出2022相约北京的邀请。随后在一段精彩的演出之后，平昌冬奥会的圣火缓缓熄灭，这也代表着北京冬奥会周期的开始。2022，我们北京在。 怎么样，看完了刚才这个小片段是不是又有点激动，好像回到闭幕式现场了一样。二位当时都在见证闭幕式的那一刹那吧？ 没有，我已经当时已经结束了。 哦，你已经先回来了。 回来了，在家看的。 哦， 大家一样。 哎呀，是不是有点遗憾？ 还好，因为 还是看到金牌了。 对，不是因为你要知道去过开幕式的人回来的时候那个遭罪那劲儿的话，其实你对闭幕式也没有特别多的期待了。真的，一个活动结束了，凌晨3点钟你才能到自己驻地，冻得要死要活的那种。 主要是因为工作很辛苦，那个时候 交通的 交通 啊、交通 混乱，他的整个组织安排都比较混乱， 他们也没有经验。 反正就是 因为他小， 对 那个他的那个服务能力和当地的那个观众涌入量不匹配， 运力也不行， 所以到时候，我可以吐一下槽哈，就是当天晚上开幕式晚上，最后的就是所有的志愿者非常无奈的向没有走的人解释说，今天没有车，你们不要等了，你们可以去周边的咖啡馆是通宵开的，你们就去咖啡馆里待着。 啊， 好多人是第二天凌晨，就是天亮了以后车才把他们运走了。 他们就没有做好这种疏散人群的准备。 那个、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他那个地方本身不是体育场，是临时搭建的。再一个就是山坳里头吧，算是那么一个地方。然后周边的道路其实都是双向双车道，就是很窄。我记得当时我下午去的时候，路上堵了得有，其实就4-5公里的路，我可能开了得有将近1个多小时，就是路上堵，全是车，你根本过不去。 对。 然后开幕式开始之后，就是我跟我同事就先回去了，我们俩比较明智，没有等到那个开幕式全结束或怎么样，就一差不多回去了。先回那时也没有车，然后我们就说想打个车，从那个开幕式场馆，真的我来回走了可能有就是3趟，就是走到这边人告诉我你去那边打车，走到那边那边告诉我你去那边打车，就来回走，走到最后我实在是不行了，太冷了，也看远处有一个酒店，可能他也是奥运会的指定酒店，然后我就跟我同事我说去那儿找前台给我们打车，去了那儿，然后让前台的那个小哥给叫了个车，就即便是叫了个出租车，我们俩也等了15分钟才到。 哇，天哪！ 然后再坐着出租车再去火车站再回来。就后来那些当天晚上结束再回来的人，我好多人朋友都是3点多钟才回来的。 听到两位说的这些，从开幕式到闭幕式背后的一些艰辛，我们就能看到这么多观众朋友能够在电视机前看到比赛呀，真是辛苦他们了。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呢在冬奥村里赶个集，咱们稍后接着聊。我是苗山，一会儿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比如说我看到还有这个共享单车、嗯、对吧， 物流 大飞机，对， 大飞机， 包括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嗯、在现场刚才郭超也提到了特别震撼，中间那些所有的视频包括调动全部是它智能自己控制的、 嗯、那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屏幕，它其实它是智能机器人，这个就是全部实现了、嗯，现场的那种无人操控，其实它已经编程好了。 嗯， 这个在现场的环境中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技术，因为现场有很多灯光、声音，还有那个场地的形状都会影响这种无线的这个操控。 对， 但是我们的技术方就已经攻克了这些难题。 嗯， 所以大家看那些屏幕运转的非常的好， 顺畅。 哎，对，而且它跟我们的那个演员有互动。 嗯， 就是它的走位啊什么的特别准确。 嗯， 这是特别难做的一点。 嗯，其实因为之前啊，有人说我们运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包括导演张艺谋之前无数次开发布会都提到这一次有一些人工智能的因素在里面，然后我们在展现的时候我们就在找哦到底在哪儿，发现中间主控的这所有的屏幕，我们最开始不了解的会以为有人专门在实时的监控或者是操台，就我们说的操纵 操台， 对，调音台什么的，但后来发现它完全是根据当时的，其实它有微弱的变化，因为它要随着这个灯光，像刚才郭超提到了现场的舞台情况， 对， 包括那个人员的变化，它会 屏， 对，地平它要适时的调整、嗯、所以它自己有一套比较完备的系统，在根据现场情况进行一个自我的微调，对吧？ 对对对，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嗯、其实最后突出体现的就是我们那个，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有一个邀请全世界的那个信封， 对、 嗯、那个信封是跟我们中国的网友是有一个互动的。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看到前那一天我们的微信朋友圈被这个刷屏了， 对， 就是你只要加入跟一个明星录一个小短的一个音频，然后你再点击发送、嗯、通过那个小程序发送以后，你的照片就可能会出现在现场，这就是我们后台做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技术、 哦、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小程序的最后有一个熊猫的手， 嗯， 其实那个一开始没有透露啊，因为会跟现场表演是有关联，所以一直没有透露。 对，其实我要透露一下，首先透露一下郭超的情况，他在无数次这个闭幕式的八分钟展示演练过程当中也都见证了、嗯、但是由于之前就是说在这个正式表演之前他是不能暴露其中的一些机密的环节的， 对对对， 所以他忍到今天 是是是，我现在我就是敞开说了， 终于可以说了。 就那个手是当时的，我们发了一个稿子，《新京报》发了一个稿子，就是说让大家猜猜这个手是。 你还不忘植入？ 对，就是这个手是谁的手？ 嗯， 大家猜，我们没有点破。 就是你说在现场那个熊猫吗？ 就是那，对，有两个熊猫不是飞回来了，飞回到长城，然后对，飞回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搜集那些邀请函。 对，但是有一个手拿着信封的手，对吗？ 那个手就是那个熊猫队长的手。 嗯， 就其实我们当时用微信上就已经，如果发现那是熊猫的手，就知道现场会有这么两个熊猫会作为信使回到国内去拿所有人的邀请函。 啊、 然后在现场真的是不是提前预制好的这些视频，它真的是你网友。你发过去，然后直接通过那个小程序的平台，现场实时的往回传 啊！我以为是这样的，我以为你说的这个和网友互动是，比如说晚上演，白天收集了一些视频。 哦，不是不是， 完全是实时的。 就你在最后一刻，如果你发了，然后被机器摇到那儿，你的图像也会在现场出现。 啊，是抽中随机抽的。 对，你就是它是实时连通的。 哦， 然后你什么时候发现你的视频在现场了呢？就是它这个小程序有个好的，就是等八分钟结束以后，有一个反馈信息， 嗯， 说你是多少多少位参加了那个北京邀请大家是邀请世界的这个活动的人，然后你是第几位，然后如果你的照片真的在现场的话，他会给你发来一个现场的小短视频， 哇， 能看到哦，跟我们的那个习近平主席的。一起向全世界发出邀请，你是参与到其中的、 啊、 这是非常好玩的一个环节， 而且相当于还给你一个留念的纪念卡，是吧？ 是有一条短信， 有一个证明，比如说我爬过长城，下面给我盖一个戳，有一金牌，这个对，这个相当也是我的录的这段小视频被采用了，我会有一个很纪念意义的记录。 对对对， 哎，这个挺有意思。 我跟我的偶像江疏影录了一段那个音频发过去了，然后我的头像我也应该是没有出现在现场，但是圆了我的一个参与的梦。 嗯，留言。 而且现场我跟你说还有很多。 我刚想说令太太知道这件事。 刚才说的时候我有一些紧张。 就看你眼神不对吗？ 现场其实还有一些 特别科技的东西。 对， 我觉得我们可能在电视上感觉不出来。就比如说那个熊猫的那个，大家都说刚才培培说感觉那熊猫是要倒啊什么的。 嗯， 那个熊猫是 大木偶是吧？ 对，应该是国内目前做熊猫木偶是最大的一个人偶。 嗯， 那个木偶采用了可能有几十种材料，最后确定了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做，才让它那个 亮起来， 才让它那个重量适合单排轮滑的人在那么大的风天、那么大的风天的场地滑动。 那个、 否则太沉的话，他根本一个人带不动。 到底是那个轮滑还是水冰啊？ 单排轮滑 啊，那是单排轮滑、啊。 而且那些演员 穿进去的， 就是套上去的，他身上 就是人偶 啊。 对，我一直以为那个是水冰，因为我觉得轮滑难度要更大。 是吧，这就说八分钟做最好，就是让你们觉得我们是在滑冰，而不是滑旱冰。 我一直以为是水冰， 镜头里面看的还是旱冰。 都是 真的，那我没仔细看。 嗯，而且是单排的，这些那个演员的学生们都来自 北体大吧？ 对，北京体育大学、嗯。 因为说实话，轮滑是比较不好控制的。 对， 因为你看水冰，它只有一个冰刀，相对你的自己自身平衡力掌握好了之后，就可以技术控制。但是轮滑这东西，它有无数个轮，它自己还在自 而且有摩擦力。 对、嗯，而且包括跟现场地面，我觉得这是不确定因素很多。 所以他们排练了将近有两个月，就一直在一个基地。排练 所以那天不是说他们韩国前面有一个喷火、那喷那个煤油还是什么地上会有水然后有那个结冰可能会影响表演、这不是当时张艺谋导演最担心的事情吗结果到第二天八分钟真正实际上展示的时候特别平稳的就过去了什么障碍都没有遇到完完成度是很完美的 但是我相信演员还是克服很多困难 对我想 现场 对他们肯定是在采场之后可能有一些 对调整 有些调整 其实我那天那个闭幕式的最后一次彩排的头一天晚上我是去看了那个武大靖颁奖 嗯 就是他那个金牌颁奖、然后我在那个那个奥运广场看到了那些小伙子们，他们是要去彩排的，然后他们说确实头一天晚上有冰，就是他那个从后台一直到场中间有一个坡，有小坡，那坡上有冰，这会影响他，就这个冰，因为他有好多设备啊和人员，他要往上走，这个有冰的话就非常麻烦，容易滑倒，然后这队形就乱掉了。 哦、其实我最能可想而知无论是精神压力还是现场的条件和环境因素 而且彩排给我们的时间好像也不 很仓促 特别够然后也经常会打断你就是让你没有办法正常的去采场所以可能当时大家还都挺担心这八分钟出点什么差错的 其实我能理解他们自己可能都排练不过来是吧他们的运力也不够 没法说真没法说 哎，感觉改个名叫吐槽大会 准备还是准备总体上准备上是欠缺的 对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有点努是不是勉强 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我觉得有意思就是像我们赶集中出现的问题就是那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哈、就是那天刮大风 吹死我了我那天正好出去采访 就 是在正好在村边上媒体村边上然后那天我们是约了一个能说中文的韩国志愿者我们去做一个录一个采访然后我说那这么大风他们也没地儿待我说那你们到哪儿因为他们服务那个媒体那个大巴那车站的就每个人站在一个站台上然后给那些要上车的人检查他们的证件然后指导他们去坐哪个车后来约着他是去到了媒体村侧面唯一的一家咖啡馆、那咖啡馆就像一个临时搭建的那么一个建筑一个二层小楼在那个空空旷旷里面站着你知道我们在二层做采访的时候我觉得那风吹的这个楼都快塌了就所有的窗户包括那个壁挂的空调都在那儿哐哐哐的晃特别恐怖然后你就再看外面那个路面上就是警察经常冲到马路中央去捡那个跳旗子那个墩子就因为全被吹跑了然后风沙巨大后来我们回去路上送他回去的路上就真的好多人都被吹成就是那样我那天是戴了一顶帽子把围巾裹上再戴了羽绒服的帽子然后再系上就那样然后所有他的横幅条幅那些大的那些兜风的东西全都被收起来了因为怕出事儿你手机在那边是 SKT、是还是那个 K 什么 K 我因为戴 S 我就跟其他周围人可能收到那个网络供应商不一样我那一天收到了四次大风警报、 提醒 就是手机忽然一下就响了就不受控制的响就是大风警报 对 就山火要注意 就是、 我们体育记者当天是去那个雪场去采访了。 嗯， 你知道那个韩国办奥运，它是本着一个节俭，然后呢那个就是 有多节俭 吧，就是我跟你讲好多节俭。就是那记者的那媒体间，就是我们记者的那个临时 关了吧那天。 哎，对，没错， 我没有看图说话。你之前是不是给我发了照片？ 发生塌方了，我记得 有塌方那个吗？嗯、 塌方没有，有大风天的那个视频。 我发了一个大风的， 对，我们可以先看看那个大风天的、 那 个， 就是我在媒体村边上拍的。 这个是媒体村边上， 对，就是媒体村边那个所有的媒体工作人员上大巴的地方，就能看到风有多大。然后 记者都顶着那铁栅了。 对，然后还有一些搞怪的，就是外国记者就是抓着那个栏杆，好像要被吹跑的样子，然后拍一些短视频什么的在那儿。 哦，真的，你就听风声很大， 特别大风。那天我觉得得有个七八级，差不多。嗯， 哎呀，真是我听呼呼声，然后真刚才看到了好多希望的记者，然后他们都把手 那个张玲的那个 GMV 是吧？ 对， 那个、 我去江陵那个媒体村啊，然后也打不到车，你就可想而知那天有多惨。 嗯， 我就听他们说，在那个江陵的那个就是奥林匹克公园里面的那个，除了给所有的观众提供就是热饮啊、午餐啊、便餐的那个餐厅那个大棚子没关，其他所有的临时的那些媒体工作间啊，还有一些棚子的那些全关停了。然后奥运商店也都关门了，就超级商店，天天人满文换的奥超级商店全都关门了，包括那些赞助商的那些路演的那些展台全都关了。 我们记者当天就是我们体育记者孙海光当天是在那个阿尔卑西亚的底下的那个媒体村，然后先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说现在风很大啊，哗，那个媒体间那棚子是因为是临时的棚， 对，临时搭建的， 哗在抖。然后一会儿又发了一个说，现在什么灯啊什么的也开始抖了，感觉要棚子塌了。然后又过了十分钟以后说，我已经被赶出来了， 关停了， 说关闭了。 对，他办这个大赛用临时建筑不是第一次了，因为2014年仁川亚运会，我记得仁川亚运会的时候，我那天有一天去跑举重，举重这个赛场肯定不是一个常规场馆， 对， 举重它不是职业比赛，它肯定是临时的一些场馆去弄的。那我们北京奥运会的时候的那个举重场馆是在大学里的学校的体育馆，但韩国不是，仁川是在一片无际的空开阔地上，一个绿色的像蔬菜大棚一样的棚子立在那里，那就是仁川亚运会的举重比赛场馆。所以当我看到对他们用那些各种棚子建起来的那些什么记者媒体工作间呀、什么餐厅啊，我一点都不惊讶。 你有经验了。 对，但问题是那是冬天呀、刮大风啊，那真的一风刮起来，你想我那几天就手机里不受控制的响那个警报，大风警报，我一共收到了得有5次，我就没给你发那个截屏，我最后那个警报声想到我已经疲了。 那这个期间如果出现了这种恶劣天气的警报，他把大家轰出来，那让这些记者去哪儿呢？ 疏散回去吧，就别在里面待了，去场馆里。场馆是实诚的，是一个建筑物、 因为当天那个雪上的那个需要高台的什么都停掉了， 那都停掉了、太危险了。 我刚才看到郭超之前也给我发了一些视频，我们现在在分享一块儿。咱们今天从郭超开始吧，你解读一下这个是什么时候 啊？这个是我拍他的原因，就是在 比较传统的一个， 就是在江陵的那个奥运会广场，他们有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表演节目。 我想知道那个白的棚子是什么？ 白的棚子是他们的一些服务，就是信息中心啊，然后服务中心啊，什么这样的地方。我身后应该是他的那个超级商店。 嗯， 那天超级商店排队排到了，就是已经是。就是贪吃蛇，你知道吗？吃特别长那贪吃蛇，是那样 带拐弯的那种，是吧？ 我看就没经验，一定要晚上比赛结束之后去超级商店、排队能稍微少一点。 下午去根本就排不进去，后来我就放弃了。 白天应该是最热闹的时候。然后这个第二段视频，这个是什么比赛的现场 啊？这个是咱们是大集嘛，所以我就给你讲讲，这是最后一天，等于说是闭幕式的前一天。他那个超级商店的好多商品要打折，其实跟咱们大集一样。就是在快结束的时候要打折， 这个是排队买东西的人， 这是在哪儿啊？ 就是排队从那个，这是 MPC， 就是主新闻中心排队要去那个平昌奥林匹克广场的游客。现在你看那个坡上的那一堆也是、现在只能一段一段放行。 哦，就是因为这是个马路，所以要隔开，那是接着往后排的队。 对，接着 他们这是要从哪儿去哪儿？ 就从那个主新闻中心的那个地方，然后那边不有个大巴车站，那个穿梭巴士那个车站，然后他们从这儿坐车，然后去到那个 就是那个开幕式那场馆。 哦， 那不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那个什么？ 超级商，超级商店 啊 ，Superstore 那个地方，然后他可以去那儿买东西。 这是为了排队买东西，因为 打折。 不是，那都没了呀。我倒数第几天去 手套是买一送一的 啊，对对对。 然后围巾是买一送一的， 嗯， 最后一天。 买一送一 不是最后一天就已经开始了，倒数第六天吧，大概第五天、第六天就开始了，而且是。 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没了，就是、 同款手套、同色的帽子那些是买一送一的，但是绝大多数商品几乎已经全部没有了。 嗯， 就是我第几天去买的时候的巧克力，货架都空了。然后当时那个买钥匙扣，就是班大饼的还有，苏哈洛的已经没有了，就是。很多货物就是冰箱贴全都不缺。 我真没想到你是一个经常跑国际赛事的人，还会去买纪念品吗？ 对啊，他吉祥物还是要买的嘛。对，吉祥物这个东西还是留下，冰箱贴也还是有一些纪念价值的，就还是可以留一些的。其他的，买手套是因为当时在那边确实有时候有上山之需要，然后就买了。 有需求。 对，嗯。 郭超同学带来那个小玩具， 哦、这就是培培说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 苏哈洛。 嗯。其实， 再给大家， 它是那个平昌冬奥会的这个吉祥物，叫 宋货郎。他们说中文 对，其实就用中文发音就可以，叫宋货郎。 对， 快往前面给我们看看。 就这个，对，这是一个小白老虎，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吉祥物，在开幕式时，开幕式的时候出场的那个白老虎，就是他。 啊、 嗯 哦，那个引领的所有的故事，那六个小孩出来的那个白老虎，就是。送货郎， 他其实挺萌的。他你看我身上穿那个衣服也是嘛，就是在超级商店买的这件衣服， 哇， 大家能看到。 可以可以， 就是这个一个贱萌表情的送货郎。 贱萌表情， 贱萌表情。这件衣服我买的时候没打折，合人民币大概290多块钱。 后来说也打折了。 后来不知道，然后就少一个帽子就是200，就是多一个帽子就是290，然后就买这件衣服，因为觉得他那个表情特别的可爱。他这次就是各种地方我觉得都可以吐槽，但是唯一一个我觉得不好吐槽的地方就是人家的那个吉祥物周边的那些商品的设计， 嗯， 真的是设计感特别好，然后就是。吉祥物的产品归类特别的全，你进到那个超级商店里头，你真的是你想买到各种各样的纪念品你都能买到，不光是玩偶，然后它的帽子、衣服、短袖、长袖，然后外套，筷子、叉子，然后冰箱贴、钥匙扣，就是各种什么扇子，好像还有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就是其实商品还按摩锤全都有，特别的全。 这种设计深入到你的心坎里， 我觉得就是对你，尤其对女孩来讲，你可以进去收不住， 就疯了 啊！对，靠垫、抱枕，各种造型的抱枕，就是那种贱萌那种东西，就是你一看的，哇，我就好想买，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其实咱们在设计上应该可以借鉴一下人家，就是开发一些。 跟你讲啊， 不同年龄段人喜欢。别 说了这个，就一定要说到中国制造了。 啊，就全是咱们生产的，是吧？ 基本是中国造。我给大家看， 我这兜里还揣着。 为大家看一些东西啊，真的是， 展示一下， 特别的自豪的。 哇，你也没少买啊。 pin。 哦， 这是奥运的文化、 徽章， 就徽章。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那个吉祥物，那个苏霍旺的那个吉祥物，它是一个、冬季运动的一个，应该是速滑的一个表情。 嗯， 我买了冰箱贴。 还有这是冰球的，这都是中国做的。 全是小白老虎。 这都是、 对， 包括这个。 啊，这对，肯定的。 然后我那天。跟我的那个我们房东呢聊天，我说那个我们要走了，我送你一个小礼物，然后拿出来实时的一个抱毯 啊， 他特别开心，然后一打开以后那个边角的那标牌写的 Made in China， 他说这个东西也是中国做的，然后他就跟我说起来他们家他那个整个大公寓，他说我们公寓里好多都是中国做的，基本什么东西那个卫浴的那个大洗脸盆也是，然后我指了半天说，就韩国的好多的东西基本都是中国造的。 对，我们国家小嘛，很多都需要这个进口。 对，而且这么大批量的生产那些东西，但是他们基本上也全都卖出去了。车站的那些吉祥物，就是那个周边商品店、特许商品店，大概在第五天的时候就已经断货，就都已经很不全了。 就是对冬奥 的 热情还是非常高的。 嗯， 这个销售还是很厉害。 我看你们之前提供给我很多这个视频照片里面，咱们要不要细数一下图片吧？ 嗯， 我看图片里有很多关于奥运村里的事儿。既然郭超已经开始展示你的那视频了，咱们就从你这个照片开始吧。 啊， 这一张照片， 这是培培刚才说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KTX 的车站。 KTX 对吧？ 对， 你那儿也可以看得到吧？ 我 这块现在有也啊，现在看到了， 嗯， 这就是那个从首尔的那个始发站， 嗯，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我当时拍 这算高铁了是吧？ 算 算， 已经250公里运行了， 200公里的路开2个小时的高铁。嗯，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临时大棚子被风吹塌了的那个大棚子。 哦，这个塌了。 对，大家可以看到上面， 就是，是不是？ 哎，我跟你说，特别的节俭，节俭到什么呢？大家看上面那白管子了。 嗯， 它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塑料的，塑料软体的一个 送暖风的吗？ 对，嗯，然后它把那个塑料戳特别多窟窿，然后另一端呢绑着那个暖风机， 嗯， 这样的话。 送风是吧？ 对，然后暖风， 就是，一路上泄点风出去，一路 对，就是送暖风的。嗯， 我真是有技术含量， 特别会省。 这是 赛场，这是隆平的 赛场。嗯，隆平的赛场。 啊，呦呦，这也太丑了，啊，这。 这是吃好吃的，大叔没找着。 当地的集市，我跟这些大叔吃煎饼，然后。大叔特别喜欢中国，聊了半天我也没听清楚，他就一直说他喜欢中国，辣中国。 喜欢了半天也没给人照清楚。 这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 Home Plus 那边， 后面 那 条街。 就我还去那儿买过一次草莓，比超市的草莓甜，还便宜1000块钱。 他当地产草莓。 哦，怪不得。 大棚里可以买到，就跟咱们那采摘似的，就直接买。 然后我们看下一张，这是你和同事们哈。 哎，这是我后面两位男的，先介绍，是我们两个体育记者，培培认识，房亮。 嗯。 啊，另外就孙海光是我们体育的资深记者，然后这两个女孩呢是我的房东。 啊，这是房东啊。 对对对， 怪不得有那个首饰，我就说，这应该是韩国姑娘吗？ 然后那个最后一天我们走的时候，房东执意要请我们吃饭，所以就我们到了，到当地吃了一个他们认为最好吃的东西。 烤肉吗？ 羊蝎子。哇。 你居然还吃到了羊蝎子！ 你看他这张照片里面很拘谨， 很拘谨吗？ 是啊， 回家好跟媳妇儿交差。 然后这是在海钓的，是吧？ 对，东海边上有人在海钓。 哎，我一直不知道韩剧里经常出现的这个是什么呀？ 就是那个防波堤上面的那个， 哦， 就其实它就是为了挡这浪， 泄洪什么的，是不是？ 挡浪 的。挡浪的哈，嗯，哦，真洋气。哇，这是一个 能钓到鱼 吗？ 哦，就是那个，就是当时自拍的，因为是当天是那个北京冬奥组委在 MPC 召开那个新闻发布会。 嗯 嗯，啊，这个我，哦，这个一定要讲一下。 这个是 就是那个 免费吃面条， 免费吃的碗面，我在那儿基本的 是在康师傅那块吗？还是 不是？ 哦， 就在那 MPC 里，哦，MPC 里那个持证记者是可以免费吃这些东西。 MPC 是新闻中心是吧？ 对，主新闻中心。 对对对， 啊， 主新闻中心里面 你们天天就吃这呀，在新闻中心里头。 对呀，啊，免费啊。 这是杯面还是，就是？ 杯面非常好吃的杯面。 他发给你的是不是一个纸杯的，还是煮的一大？ 就是那桶后面有整箱整箱的，它打开以后让。 限量 不限量， 哦，那还行， 随意吃。 这个是白开水是吧？ 白开水，嗯，哦， 蛮听上去很心酸。你看他表情很激动，但是 我这不是怎么吃个杯面能高兴成这样？ 它是三种口味的，你知道吗？三种口味。你可以每顿饭吃到不同口味的杯面。 哦，对，那也是超市里买的所有的碗面，全部都是泡菜味的。 那你 我没给你， 对， 我没给你们发吃，就是因为我这些天不管吃的所有的东西，它即便是。做法不同，内容不同，但是同样的颜色，同样的味道，就全都是一个色儿，一个泡菜味儿的，同一标准的泡菜味儿。 是， 就吃到最后，真的都见着闻着泡菜味儿，我都要疯了。 然后下一张图片。 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好多地方都没有做硬化，这是一个往那边是一个啊，萨托斯巴的那个不是萨托巴斯的那个站。 穿梭巴士 啊，对， 这是穿梭巴士站呢， 对， 这么简陋， 就是非常简陋。 这是哪儿的？这应该是平昌那边吧？ 对，平昌 啊，我觉得江陵那边会比这好一点。 哎，其实我也不是很诧异，你看他们的景福宫都是土地，是吧？是吧？ 那可能人家故意留的，是吧？ 对他们可能有这样的习俗。 啊，这是我们那房亮哥们儿把一美国哥们儿给喝二锅头给喝了。 这个美国人是记者还是运动员？ 他是运动员的家属。 运动员的家属啊， 嗯，他是美国的一个短道速滑的一个运动员的朋友。 发现在赛场边的这个饭馆里面都是亲人，因为都是从赛场出去的，要么是运动员，要么是运动员的家属，要不然就是去采访运动员的工作人员。 对对对。他一定要尝一尝中国的酒，那就尝一眼，然后就醉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今天要聊聊为什么要把 把你们去采访的过程，我们描述成赶集的过程，因为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是比赛场馆以外，我们可能从电视里看不到的。 对， 所以呢，欢迎大家打开微信，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咱们稍后接着聊。 是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3月16日，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带您亲临观览吉米 Z6 出色全高清体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来到了18点，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大来宾，首先呢是新京报首席记者郭超，有请。 大家好。 另外这一位呢是凤凰体育记者龙培培，有请。 大家好。 今天请来两位专业的体育记者，哎，你不算、 啊、 专业的记者做客我们直播间，主要和大家聊聊的主题呢就是平昌冬奥村里咱们赶个集。那到底这个集是什么集呢？其实上半时段听上去有点着急的意思，但是主要是因为记者工作很辛苦，每天呢奔波于各个赛场还有媒体村的新闻中心，所以每天就像赶集一样繁忙，所以我们也是形容他们的工作内容就像赶集一样。但是我相信这个赶的每天呢也是不同的集，因为比赛首先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去的目的地也是不一样的，场馆也不同，甚至那个滑雪和滑冰的场馆所在的市都不一样，所以呢奔波好像是我们刚刚这一个小时里的关键词，我相信在下一个时段还会继续渗透下去， 继续奔波。 对，然后我们刚才已经开始了，就是寻找了一些图片和视频。刚才郭超提到了这个闭幕式，因为你在现场，所以也是特别激动人心的。我们看到了你提供给我的一个视频吧，算是这个是赛场的，还有闭幕式的一些。 赛场那个应该是咱们得金牌的那个现场。 真的，那我们先看看，从第一个开始吧，咱们看看视频，有意思的。这是一号，这是刚才看的那个是吧？ 对。 这个是刚才大长队。我们看看，这是闭幕式应该对吧？ 不是，这是那个武大靖、金牌 的那天。武大靖金牌之夜是吗？ 对对对。 礼花是咱自己放的还是？ 他们现场，他们这次特别奇怪哈，我有可能是故意安排的，就是现场不带牌儿。 然后会去到那个奥林匹克广场。 每一届冬奥会都是这样， 是这样哈， 都是这样。 哦，那现场都给一个吉祥物， 对对， 然后 他会集中颁发， 集中颁发的地方。 对对，当时我们北京冬奥会应该是在鸟巢，就在他的主会场去颁发这个东西。 他 这个还很好玩， 专门有一个颁奖仪式。 对，就是现场还会吸引很多人去到那个颁奖的现场。 对，然后看到这有一个赛场，这是速滑比赛的现场。 对，就是咱们得金牌的那次。 这是武大靖的那一场，对吧？ 对对对。 不，你这个位置很好啊。 我们被赶在这儿，其实我们一开始的位置在最边上的那个地方。 哦，但是其实我可以感受到，现场有很多的中国的运动迷们， 有 支持者们，都是从中国专门跑过去，因为我们的短道速滑是非常有优势的，也是夺冠大热门，所以大家可能 我的前排又是留学生， 留学生 有两个小女孩是留学生， 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我们很多的，喜欢体育的爱好者对备受关注的一场比赛，而且其实压力很大。因为大家都指着他一定要拿到这一块金牌，对我们来说， 不对对，这个是我们得到铜牌吧，就是他们那个接力的那，接力的那 接力，咱们银牌吧， 银牌吧，好，就是接力的那个， 铜牌是加拿大， 是接力的那个，就是男子多少米接力的那1500米， 5000米， 看看人家专业的体育记者，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我基本就是去给人鼓掌去了， 后边的这个你肯定专业。 是我专业， 对，你看是吧？等叫号啊，等叫号啊，我都听见了。 哎，这是哪儿啊？ 这是哪儿啊？ 这是哪儿啊？ 问你呢？ 这是哪儿？我都 这是哪儿啊？ 这是应该。 这应该是场馆附近，你看它有那个奥运标志啊， 这特别符合我们。 这是应该在那个平昌那个主会场附近。 对对对对，它提供热食。这个我当时想记录一下，就是其实冬天举办冬奥会， 这是免费的吗？ No, 非常贵。 哦，是非常贵，但是这个还挺贴切我们主题，还真想赶个集的时候，因为就像美食节一样， 对 吧？ 对对 对。 但是他卖的东西都是 差不多味儿， 就是 煮的那鱼 关东煮 啊，鱼片儿、 就是、 鱼豆腐。路边摊是吧， 很贵、 那地儿上好像边上还有雪雕是吧， 有 对，我记得有那么一个地儿， 不过现在看上去还是挺有胃口的， 很暖和， 饭点又来了， 没错、 你看这个东西你吃暖和， 这个是闭幕式对吧？ 这是开幕式的， 这是开幕式、 开幕式的，我误入到了就是他们的那个演员的等候区，其实那个地方是保密的。 这是后场区吧？应该是 后场区。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那个黑黑的东西，其实就是当时他们要点那火炬。 就说明这个安保有多么不严格。 是我进去以后，发现，哎，有点不对，这房间里怎么这么多美女，而且都化妆，好多人都坐在地上啊，在那看电视。我刚举起相机要拍，哗哗，对，房亮，然后就被两个保安给我挤住了，然后又把我架上去。 我还蛮期待一会儿我要再倒回去看看，你说刚才黑黑东西就是他们的火炬。凡是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看到郭超同学在这个冒着生命危险在这个开幕式的叫什么演员后场区 对 吧， 对，就是他们那 拍摄 吊起来的特别亮的那个、就是吊到空中的那个、就是现在正缓缓的往里推， 对，郭超不小心拍下来了，想看到的朋友别忘了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视频直播和我们交流一下。我怎么会没有人管你呢？ 同事，我同事说，我问他，我说他是一个佛系的记者，我问他，我说咱们都到了后台了，你有什么感受？他说就这样吧。 主要是你们也没有做好准备，一下就误入到这个区域里。 对，他其实紧挨着那个媒体间，所以他对记者的防备不是特别强。 还行，没给你们每个人发个绿帽子，不错了。 是不是挺冷的？现场 我的帽子真的是绿的。我的那个看台区域真 的 是绿的， 他是按片儿给帽子，有的人就拿到是绿帽子，有的就是五环色嘛，就是不一定什么色的。我认识几个人拿的蓝帽子的多，你说这拿绿帽子是戴是不戴？太不尊重中国的文化了。 我们那同事房亮就他先到的现场，然后嘣发一张图片，就说这怎么弄的呀？绿的， 就赶上了。我们刚刚看视频的时候还看到了裴蔚发来的视频，这是。这个是和他们的吉祥物有一个人偶， 这是在江陵的那个奥林匹克公园门外、然后有一个人扮的那个苏哈罗站的那个地方，就是很多游客会过去跟他抱着照相，然后他特别热情，也喜欢跟你照相， 因为他的很标准的姿势， 对，就是没有人的时候，他因为周围地方放音乐，没有人的时候他自己在那跳舞， 就还挺嗨的。 就是其实这都是志愿者办的，很辛苦， 很辛苦。因为那个人偶里面挺热的。 对，就是你们不觉得这个老虎本身就是造型就特别的萌呆萌，然后他在那个赛场里有时他跟那站着。往上一杵，那个姿势就特别好玩， 他的造型就吃定你，对吧？ 对，就是 他已经深深的 汗不隆咚的，然后转过头来看着你的时候，那个样子就特别的好玩。 原来你是这一挂， 对，就很多赛场都有这么一个人扮的这个老虎在那儿晃悠，就是跟大家一起互动跳舞，就是他人气特别高，走到哪儿人气都特别高。 对， 我看你提供视频还有这个，这个是这些观众吗？ 这个是抗议，这个对，因为你们从记者从你们的。通道进去可能没有看到这儿，因为我在这个之前在那个场馆周边看着他们的这个抗议游行，可能是在警方报备以后是可以合法的 啊，合法。 但是周围有很多的，你看到有那些穿黄衣服都是警察， 他们的不满来源于什么呀？ 他们的不满来源于他们认为这是一届政治奥运， 哦， 就是跟朝韩关系有关系，他们觉得是可能是在利用这个奥运会去缓和朝韩之间的关系， 而当地民众对于政治目的就 有 一些看法，是吧？ 对， 好，反正咱们就看个热。 对， 是吧？ 热闹。 然后我看看下面就有一些视频和图片，现在到了图片的部分。刚才看到了在酒馆里，郭超的同事把一个美国运动员的家属给喝倒了，是中国酒给人喝倒的是吗？ 对，咱北京的酒。 哎，二锅头吗？ 嗯， 这么帅。然后我想知道你们在现场每一天大概的日程简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相信每一天虽然说奔波的地方不一样，但是大致几个方向是一样的，每天大概几点起？ 其实上午没什么事儿，比赛基本上 都是下午 晚 上 多，但是因为我跑冰上项目，所以滑冰花滑都是在上午，就会早晨起的相对来讲要早一些，可能就9点来钟就得差不多要出门，因为比赛是10点钟左右开始，我住的地方到赛场有3公里半的距离，但是没有打不到出租车，早上起来你9点来钟不到10点之间出门，是街上连个人都没有，就更别提出租车了，真的经常我站个10来分钟一辆车等不到，后来就有的时候就直接走到赛场爬个坡，因为他那个地方有点像咱们这青岛，你知道吗？就是全是山坡，是丘陵地带， 对对对， 就是坡特别多，你要不停的在爬坡，其实挺累的。然后有的时候走的半道上，可能能碰见其他国家的那个滑冰迷一起，就大家一起哼哧哼哧爬坡，对，爬到那个赛场的时候就看比赛。然后每天，因为我们是买票进去嘛，因为我们这次没有拿到证件，就是买票进去，在看台上就是跟所有的那些冰迷们在一起。我给你发的那个视频里有那个夏威尼熊雨的那一天的，就是男单自由滑那天比赛的，然后我去到的时候是比赛，因为上半场我没看，我是从下半场开始看的，就是后面的那部分的运动员开始看的，然后当时场馆我进去场馆外，因为他是中场休息嘛，就全是排的巨长巨长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干嘛，可能是排的上厕所，也可能是在排的买吃的，然后我进去了以后就是等到快到最后一组，就有我们金波阳，然后有日本的那个羽生结弦那一组的时候，就场馆里人就一下就变多了，然后我旁边是两个日本的大叔，特别沉得住气，在最后一组6个人的时候才进场，拿着咖啡坐在那儿，然后等到雨声一出来，我就觉得这个现场就快炸锅了， 被点燃了， 就炸锅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迷雨声，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去现场体验一把，你就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姑娘迷雨声，然后就是满场的迷姐、迷弟、迷妹、迷阿姨、迷叔叔都是，就是在他没比的时候 吃定各个年龄段， 在他没比的时候，场馆里的人大家都是很正常的，戴着什么样的帽子、什么样的服装都有，就是雨声一出来，满脑子上全是维尼熊的帽子，各种看就慌慌 忙。 维尼熊，他喜欢维尼熊，然后就全是维尼熊的帽子。等到雨声那个阴阳师一表演完，确实表演得非常出色，然后也很有感染力。啊，我就是维尼熊那雨就嗖嗖嗖的，就是从我脑子里过， 飞维尼熊的雨， 对，就是维尼熊雨，然后我边上的姑娘们妹子们哭的呀，那是梨花带雨啊，我的天， 很有人气， 就 特 就真的两边，我旁边两个日本大叔耶，他说过来击掌，也不管咖啡了。后来我最逗是我后面的隔了两排，是我买的是就是 B 类票，40万的那个韩元的票，然后对首层40万， 是不是感觉豪气？ 就是比跟你们记者席应该是在一层。 没有，那个高需求票是量很少的， 哦、 记者不能随便 进。然后四十万的票，我后面三排就是中国来的羽生结弦迷，特别有组织纪律。前排的不要挡着后排的，后面的人跟他说话，然后把横幅拉起来，然后就开始就是特别有口号的在那喊。就当时我也挺震撼的，就是我因为我跑的项目篮球也是一个非常有人气的项目嘛，但是我没有哪个运动员就是说能够到全场能到就是这种程度的。然后那天我也是见识到了，就是真的这对这个就是对女性的这个号召力，羽生简直了，太厉害了。 你每天一个工作频率大概是什么样 的？每天频率就是上午可能是滑冰的比赛，下午可能要写写东西，然后休息也要做我们自己凤凰网的一些直播，我要去采访一些跟这些无关的人，比方说是志愿者，比方说一些工作人员， 就是其实是跟冬奥会有关， 对， 冬奥会的专题周边， 当地的饭馆老板， 对， 什么便利店工作人员，让他们谈谈奥运会、冬奥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的变化和改变，他们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晚上再铺赛场。有的时候是晚上去看速滑，有的时候就要坐火车去平昌那边去看那个咱们的滑雪空中技巧。我看了两场空中技巧，那也是跟我吹傻了。我们还就是熊东桃那天也是抢了个独家嘛，他爸爸在外面拍到了，那天也真的是风也大，然后吹的就是头疼到连止疼药都止不住，因为那天风特别大。对，他那个场馆，他刚才也说了嘛，不是特别的省钱嘛，那个。你看那个滑雪空中技巧，观众要走好大一段路上去，上到那个大坡上， 爬坡， 对，爬山先爬上去，然后我们坐的位置其实就是脚手架， 脚手 架，全是脚手架。你在下往上看的时候，你都有点害怕，你知道吗？就是脚手架搭的看台。就反正你就可想而知，他真的是把一切能简化的东西都给你简化到不能再简化。反正这事儿完了以后全都拆了，什么你也看不见，你看不到一点奥运的痕迹，就都没有了。然后那两天是在山上，大部分时间晚上就有的时候看比赛，买不到票的时候，像最后一天那个短道速滑那个比赛，我就找了在海边，我们找了一个能看电视的酒馆，然后跟一群韩国人在一起看的比赛。各为其主，大家都各自为自己的国家人加油，真的，我们赢了，武大靖赢了，然后所有的韩国人向我们鼓掌祝贺的时候，那一刹那特别自豪，然后就一开心多点两个菜， 在饭馆里气势要压倒其他的酒友。 对，就算你们人多，我们的叫声也不能低于你 了。郭超每天工作频率是什么样的？ 我其实相对简单一点，因为我们是那个，我主要是去报道，北京冬奥组委这次派在那个平昌的那个实习丁杠实习团，的一些情况，然后还有冬奥组委在，当地的考察，就是，他有几个有分几批这种考察团、观察团， 我们其实这一次对我们来说是特别好的学习机会，越是临近越可以去汲取到的教训特别多。比如刚才我们提到了在运营过程当中，我觉得未必就是主办方初衷是好的，但是很多事情可能想不到，或者到现场的这个运力不够， 钱不够， 对，各方面都有一些不足，所以肯定效果会有一些缺陷。那我们最临近的等于是上一届嘛，我们下一届就是我们 了。对，没错没错。 所以这次我们就可以吸取在平昌冬奥会里面主办方的这一些问题，我们记录下来，然后可以在很多地方改进，或者是可以预估到防止这些很多问题暴露出来，所以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的，对吧？ 对，因为我报道了，大概是以整晚报道了大概有五名，就是这种我们的丁杠实习生的一些代表，就是他们其实四十多名其中的一分子，但是他们真的是，那个状态，你可以看到他们是真的融入到了韩国这种平昌冬奥会里，他们真的是在去工作，在工作中又学习。我有个例子就非常好玩，就是有报道一个叫大飞的一个，他大小名叫那个就是外号叫大飞，他的那种顶岗实习工作就特别的。 顶岗实习是 顶岗， 顶岗是吗？ 顶就是顶替的顶，岗位，他一般都去的是，类似到管理岗位了。就是像场馆运营的经理助理， 我可以理解为他们是未来我们这个组委会里面的成员。 对，而且是必须是核心线口的一些成员。 所以现在其实是去实习的， 对，他了解的， 对， 因为毕竟就是您刚才说的，他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届冬奥会， 对， 他们的所有的经验得失是马上可以用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他的那个，我采访他的时候，那是他那天刚从那个金扇特别远回到平昌， 对，金扇， 然后告诉我说他刚来了四天，基本那些场馆，因为他是场馆特别分散哈，几百公里的。都转完了，每个场馆都去。 他们其实相当于把这次，我就当做这要我要工作的这一届冬奥会，我在做实地的演练，是吧？ 我听说他们的工作节奏是每天早晨7点钟左右出门，每天夜里12点以后才能回来， 就是每个人都累到快不行了的那种状态。每一天奥组委会给他们安排很多的考察的内容，还要回来写自己的实习报告， 对， 各种就是特别特别累。 但没办法，这是难得的一个演练机会。 省钱嘛，那个雷大飞给我讲说，他第一天去的时候，因为想得到韩国冬奥组委那边的信任嘛，然后他就亲自就一起干活。干的什么活啊？你就刚才飞飞说的，就是他们特别省钱，那个脚手架没打好呢，那跟人一起哈、啊、往上搬，就把那些材料往那山雪上那个雪坡上搬上去以后， 太可怜了， 组那个架子，还有一些景观那些门啊，还有那些边栏啊，那些栅栏什么的，都是他们在比赛前一天差不多才组织完的，才弄完的，所以他们那个工作特别紧的。 对，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们的人力有限，很多的地方确实， 而且经费确实是砍了。 对，对，各方面都有不足，所以我们在现场可能会有一些特别多的不便，比如说报道工作呀，包括还有很多其他工作人员各个岗位上和环节，但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好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汲取到。 没错， 对吧？ 没错，没错。 所以这次演练就暴露问题越多，对我们以后下一届举办的时候。就是 最 预防问题， 我觉得最该汲取的一点是他们对待志愿者的这个态度，就是在 咱们不是吐槽大会， 他们真的是在冬奥会开始之前，就是我们记者还没抵达之前，志愿者已经闹过一次罢工了。这个期间我就说什么呢？就是说， 我觉得他们交流可能会有不畅，但是我其实 他没有说能没事，我能说英语，你知道吗？ 对，但是提到志愿服务，我觉得这恰巧是我们比较擅长的地方，因为在上一次的那个北京奥运会的时候，给很多全世界运动员和这个教练团队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我们当时蓝色的那个志愿者的衣服， 没错。 所以这我觉得是我们最擅长，我们要继续保留。然后呢继续发扬下去，当然这一次很多不足我们汲取，所以我们相信在下一届不光在运动员水平上面，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发挥和提高，在于这个准备工作和运营的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平常也会就是在那么多问题的暴露的问题下，我们也发现了好的一面。就是我在冬奥组委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用了一个，他给我告诉我一个词，他说就是他去了这么多天，他自己的感受就是叫什么来着，大概就是说有冷的，有暖的，叫冷暖平昌。他看到了冷的那些问题，但是他又感觉到了暖意。这些暖意了，有的就是来自于特别细微的一些服务的角度。 对， 比如说他那个有些阿姨，就是他们打扫卫生的阿姨，那特别的勤劳， 细心， 特别细心。我在开幕式的时候，其实他们是算一个事故，开幕式临时厕所，就是那个下水道可能坏了，我看到开始往出漾水，当时就想，哎，我说这个是算一个挺大的一事故啊，因为它会漾到那个平台上。但是当我刚看到没多久，后边哗冲过来一群，就是那个保洁阿姨，就是特别大岁数老太太。每人拿一个大布子，全跪在那儿开始往里推水，就是那个水其实挺污秽的啊，但是他们也不就什么二话不说就跪在那儿往里推水，就不让你水流出来。 对，其实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最紧急的是解决这个问题， 对 吧？ 对对 对，大家都是想把这个做好，对吧？ 我就觉得这些而且 细节 还有一些那个志愿者，就是就让你很感动，就是在那个特别冷的环境下，他们需要他们那个指示牌其实很欠缺的，我这次发现。但是志愿者呢充当了人肉指示牌， 对， 他们自己拿一个写的，就是闭幕式的写的一个说出口这边，然后你去那边是出口这边，他就会站一个一个的志愿者，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指引的队伍。那么冷的天气了，那么冷的天气下有这样的一些人在，你就会觉得其实现场还是能让我们感到温暖。 对，就是在尽力的弥补，就对吧，可以把这个过失稍微就是往回拉一拉，但是我觉得 客观原因存在的。 对，但是总体来说在这次比赛我们还是喜闻乐见，能够看到这么多精彩的比赛。所以呢，其实提到奥运会，每两年就能看见一场这么大型全球这么级别的， 四年 应该每两年一个夏季，然后下两年就是冬季。 对 我来说每两年就可以看到一个奥运会， 还有世界杯。 对，你要赶上欧洲杯、世界杯全算上，其实 还有亚运会，其实体育迷也挺忙的。 对，所以其实提到您太太是吧？以为这次已经完了，但是用不了多久，还有其他比赛。今年世界杯也要开始了，是吧？ 咱们中国有专门的一批体育迷，他们每一年都会赶着大赛年，会在头一开始做好一整年的这个计划，然后开始 订票，尤其世界杯的票特别难买。 这事儿我们上期节目已经干了，我们春节过后之后就给大家盘点了一下今年可以看的赛事， 看的比赛是吧？ 然后想去国外看比赛，现在得着手要哪些票比较紧急，包括航班和酒店。 都是自费啊！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太热情了，而且对比赛真是数落的头头是道，就比记者还连。 你把钱都花在了纪念品上，他们把钱都攒起来买了。 没有，他们的钱多半都是花在了吃喝玩乐上。对，这个真的我们没有这个条件， 也不是 工作， 也不是所有的哈，就很多体育迷就是还是希望就是无论在世界哪里，他们顺便着还可以旅游，然后呢，只是以这个体育赛事 消费方式， 对体育赛事作为他们一个旅游的方式。现在体育旅游热也是我们上期节目和大家分享过，全球一些顶级赛事都有一些专门的主题旅行团，所以大家现在就是有各种的选项。出国旅行不光是一些经典的景点，还可以看比赛，这是一个我们生活提高了的一个标志嘛。对，好，我们这点时间最后再看几张图片吧。你看看这个郭超同学，这是哪里？ 这是我坐那个高铁路过的一个地方，要 结冰了是吧？ 其实这是对平昌的初印象。 嗯，初印象刚开始的时候，这是他们吉祥物冰壶是吧？ 这是他们当地街道上的一个指示标志，我觉得挺别致的。它是从上面投影下来的一个 啊，这是投影的， 对，投影下来的一个， 哦， 就只是你这个是一个人行道， 感觉社区都已经深入人心那种冬奥气氛哈。 嗯， 这个是 啊，这是那个朝鲜助威团 啊， 嗯， 很有人气吗？ 对，他最后要跟记者们告别的那个走 啊， 他们真特整齐划一，每一场观赛都是 整齐划一。 这个呢， 啊，这是误入到那个Home Plus 后面的一个小街区。 你怎么误入到这么多地方？ 就是乱走嘛。 那后面挺繁华的。 对 对吧？那后面挺繁华，就相当于他们的市集，真的是市集 啊，哦，有很多小店。 但其实真不是。后来我们最后一天去到才是他们的中心区，那个地方就是灯红酒绿的。我原来一直以为是， 哦，那不就卖东西的，还有那个吃饭的小摊儿，然后卖蔬菜的，嗯。 对对对，有点像我们三里屯的那个地儿。我那天最后一天 很热闹哈， 但关门挺早的，我记得。 这也是街区上的一个表演，就是当时因为有冬奥，再加上他们当时是春节的假期，所以这街区里一直都会有这种表演在街上。 这个酱缸是你吧？ 对，这酱缸是我。 不过你没发现他们春节其实没什么气氛？ 没气氛。他们后来我问了我们那韩国老板，他说春节在于他们来说就是祭祖的一个日子。 这个酱缸其实还是一个很有韩国特色的。 当然，他们这次的那个开幕式那火炬就是酱缸。 对，就中间照片里，大家可以在 酱缸。 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找到我们，看到这张图片，郭超呢他就充当了两个酱缸中的一只，然后把帽子戴上。这个腌各种咸菜是韩国人民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每天都得吃 腌咸菜，吃咸菜从冰箱里拿出来再放进去， 没错， 这是一个 我都学会 了。 那个泡菜那个叫 kimchi kimchi 啊 kimchi kimchi 辣白菜， 韩国 这 去哪儿要什么 kimchi 就不用要那个，不是送的吗？哦，好好饿啊，我现在。 是 那无限量，好像你要他就给。 对，你要、嗯， 对， 无限量。这是什么 啊？这是超难吃的一个冷面。 啊，难吃啊！你给我图片，我以为你是想说。 但是这是当地他们我们老板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烤肉店。他们冷面 这个是什么？这是牛肉吗？ 那天我跟你讲这个典故是房亮过生日。然后我们来这儿，我说点碗冷面吧，吃个长寿面。那小哥刚拿着面以后，咔嚓拿剪子给剪断， 好不吉利啊。 然后我们说没事没事，安慰他半天。 因为韩国这个餐厅里的桌上都会有一个架子，里面摆着夹子和剪子，还有和酱料在一起。这其实是人当地一个风俗了。 对，没错没错。 这个因地制宜嘛哈， 他怕你咬着不方便，所以咔嚓给你剪了。 啊，今天这一时段聊的是这个以上几个时段最开心的，我相信最后一个时段一定更加高兴。现在已经进入状态了哈，所有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找到我们。这里是玩转市集周日版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苗山，咱们稍后接着聊。 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

这点你说这合适吗？ 比韩国炸酱面应该好吃点儿。 他们的炸酱面有点甜，是吧？ 甜面酱拌面吧，还加淀粉的，我觉得那是太难吃了。 它是用甜酱做的 啊，太难吃了， 太稠了。 你看你在那没吃好，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 这是那个，就是咱们八分钟的演员，到当地以后是在那个关东大学，驻扎着。然后我当时采访完他们，在关东大学里边的咖啡厅，人家的咖啡厅是这样的。 这个其实关注的不是食物，是这个时间点，是刚刚采访过，即将要当时哈，即将要在这个闭幕式上表演八分钟的演员之后采访的一个纪念照片。 对对对对对对， 但我以为是好吃的呢，所以我才点开的。这个呢，哇，这直升飞机很帅。 这也是关东大学里的一个。 关东大学里面，这个是 这就是他们当时在 我们表演团队了。 对对对对，在训练。 他们其实是哪天到的韩国呀？ 初二吧。 差不多。 大年初二。 到了之后，基本是每天就排练几次。 哪儿都不能出去，因为当时韩国这边不是发了警，就是提醒，就是 说安全提示， 因为有那个流感，然后他们随着队医就要求他们吃住必须在这儿， 然后要保证身体的状况要好， 是那个什么肠胃的那个传染疾病， 就 是 感冒 吗？ 好吃的来了，我现在饿了不行。这个 是我们在那儿吃了好几天，这个就是吃了好几顿， 是不是排牛排吗？ 不是，烤肉啊。 哇，你听上去他还是说我们吃了好几天这个，哇，多么的幸福！ 他那晚上夜宵你只能吃着烤肉，满大街都是烤肉， 但是挺好吃的。 就但你消化天天吃，你这胃也够受罪的。 我愿意，其实我去过韩国三次，我每天晚上都跑出来吃烤肉。 那不行不行， 那你要是 十 多天半个月，你真受不了啊！ 半个月可能我没试过， 因为我们每天结束工作都是深更半夜。 我们待了二十天，吃了四顿。 哇，你看这个烤肉真看上去品色不错，这是 这是我在当地洗衣服。 你屋里没洗衣机吗？ 没有，这个大叔特别的有意思，他就是我的出租车在外面等着，然后他就是不紧不慢的在运，然后我就特别着急，我担心那出租车司机也着急，我还专门跟那出租车司机解释，我说那个里边，然后出租司机说不着急。 对啊， 大家不着急， 人家打表人家着急是吧？ 一点都不着急， 只有你着急。哎呀，这熨衣服你可以说你 很便宜，当地洗衣服特别便宜， 真的 洗一件衬衫大概是合人民币是16块钱，我当时换算了就非常便宜。 这是夜间你出行去哪儿？ 这是我们从赛场回来，要坐那个穿梭巴士，然后回来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基本每天如果要出去的话都是那么晚回来。 这是之前我给你连线的时候你介绍过的那个海滩吗？ 对，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韩剧，他们说这也是一个挺著名的一个韩剧， 应该是这个还 这是那个当地的那静波那个海滩，然后当时有一个火焰的，就是类似于主题的雕塑展啊，我去看了。 这个片其实我特别感兴趣，所有的运动会是吧，尤其是大型的这个综合性赛事，这个片是当地一道风景线。 对，片我 其实唯一的人生经历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那会儿去采访那个火炬手传递的过程。还有呢，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大运会，当时我去当志愿者，我发现这个奥运村啊、亚运村啊、大运村里面特流行的就是运动员带一串这个pin在身上，就是这个刚才郭超拿在手里的这个。 对， 这个应该怎么翻译啊？徽章。 徽章， 对吧？ 对， 扎针的这种徽章 标志。 有很多运动员或者是工作人员以及那个记者朋友会把这些插在那个工作证上面那个袋子上。 对， 我有张照片，就是我的袋。就是 你手里还有呢， 就是媒体的徽章，就是路透社的徽章。 我给你给一个近景。对 对，他每一个基本每个通讯社都会有这种徽章，我们北京的也有。 我所以他们 换的吧，这都是。 对，换的，用北京的 换的， 用北京的换的，北京那个2022的那个。变形了。 我曾经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带着团徽，然后呢当志愿者的时候 换吗？ 然后他们很多运动员就说我想跟你，因为好多的运动员英语不是特别好，但是他们都知道 exchange 这个词，就是交换，我要跟你交换。我说这个不能换，这是我身份的象征，不能换。后来他们就觉得哇，这个一定很贵，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什么徽。后来呢他们拍了张照片，满这个大运村里就问我，这个女孩她不跟我换这个，这一定价值连城。 是 two for one， 然后有 three for one， 然后加码。 所以这个换徽章是这个各个奥运赛事媒体村里面、运动村里面有意思的。 刚才那照片就是，当时还有个小故事，因为这是整个是在那个江陵的奥林匹克广场，奥林匹克公园里有这么一排来自俄罗斯的。 我好像也拍了这个图， 然后 后门那个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反正各国的吧，其中有三个还是咱们中国的老大爷在这 换聘、 然后其中呢有一个，他们是换是交换的一个文化、然后呢其中有一个韩国的一个老大爷，他卖，然后当场呢被举报了，就有保安就把他带走。 这样不好，因为其实他不是他的价格，而是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一个留念，一个纪念。所以这是如果大家去看比赛的时候，别忘了，如果有机会和大家换一个徽章回来是很有意思的。 对，一定要换，很有意思，很好玩。 对、然后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人志愿者，他当指引牌你看所有的志愿者 他也是很辛苦。 这都是挺上岁数。 这片海域很美啊， 东海边就是我住的那个公寓旁边。 它这个海边是韩国三大海滨浴场之一，它是首尔海滨浴场、釜山海滨浴场和江陵海滨浴场。在夏天的时候，江陵是一个很有名的韩国国内的旅游城市，他们会有很多人到这儿来游泳。 是。 这是什么比赛的自拍照？ 这个好像是大道速滑那天的，有中国女子的那个。 哦，那我没去看， 忘记了。是干嘛的？ 这个吧， 哦，想起来了，这是那个，这是哪个村子里的吃饭的地儿？哪个村子里吃饭的？ 我以为是媒体村。 哦，这是当地的一个特别著名的景点，叫就是那叫什么豆腐村 啊， 草堂豆腐村。这咱们国内的好多游客都知道 这。 这 是运动村里面吗？ 不是 外面， 就是那个 江陵，离海边不太远。 江陵的那个镜波湖旁边的一个地方，它就只卖用东海镜浦湖用那个海水点的豆腐。 这是袜子 啊、这个其实好，我其实不是没有素质啊，因为就是在那个高山的那个雪场的那个媒体中心，因为我们从那个高山的那个赛场回来以后，整个鞋里都是湿的。 哦，你这是烤袜子是吗？ 对，好多记者都在烤袜子。 那个是什么？这个是小炉子吗？ 它是一个暖炉，就是 其实给屋子加热的是吗？ 对，给屋子加热的 烤袜子。 对，烤袜子，否则就实在太冷。 这是什么比赛？ 这就是那个我们那天那个高空技巧吧。 哦， 我们 高空技巧， 我们有一个得了银牌还是？ 银牌，咱们两个 空中技巧比赛，如果尤其是傍晚的时候，那个场地非常冷。 对，女子决赛那天特别冷，刮风，男子那天还好。 说实话，这种雪山很难不刮风。 对，就女子那天确实冷，就是我冷把我吹得直头疼那种。 对， 就是那天。 对， 就是最大面国旗出现那天晚上。 好，我们就现在就开始看培培的图片集结。这是刚才也提到 的、 对， 这是那个仁川机场的 KTX 车站、然后当时去的时候就是发现这个车跟咱们的高铁有一个差别，就是它的台阶和那个地面有一个差不多得70公分的一个落差，就是你要拎着箱子上那个车还挺累的。然后当时我们到早了，我进去的时候车里面是空的，就还挺逗的，我当时还想要怎么没人呢，后来坐满了特别多人。 啊，这个 这是我在那个江陵的奥运村里的超级商店里，正好在拍视频直播，给大家做这个超级商店视频直播的时候，遇见了巴赫。巴赫主席过来考察， 哦，好幸运。 我遇见他两次，我一次是在超级商场里遇见他，第二次是我就是往那个赛场狂奔的时候，在公园里又碰见他在那儿，然后有游客跟他合影的，我就看见他，我就赶紧跑过去。 你可以看到一些运动商品， 对，他是过来考察看看东西，然后还挺开心的。 这是一张票、 这张是我去看的第一场比赛，然后买了一张票面价值是应该是36万吧，速滑 B 类票。 合人民币多少钱？ 合人民币2000多点。 哇，好贵哦， 2000多点。对，然后在那个现场看比赛，当时他这个管的不太严，我开始走错地儿了，我走到摄影记者那个位置上了，也没人管，后来发现我做的好像不对，又上来了， 有点后悔。 其实但是那个视野真的挺好的，B 类票的话我觉得看比赛视野还是不错的。 这个是滑冰是不是？ 速滑， 速滑。 这是那天比赛完了，在那儿自己跟同事俩合了个影，给赛场留个念。 这是你同事啊？ 这我同事给我拍的。 眼睛不太好， 关爱我，关爱我， 就你离得最近。哎看看下一张，哇，就总有吃饺子的。 这天是大年三十儿，大年三十儿，然后咱们在平昌有一个就是义务的给大家记者们提供面条的那么一个地方，一个品牌赞助的地方。然后他们那天是头天晚上厨师去买了3600个饺子皮儿，韩国人自己不会擀饺子皮儿，他们都是机切的，就是一打多少60个吧，他买了3600个饺子皮儿，回来第二天组织了所有的韩国的帮厨还有中国志愿者外国志愿者大家一起包饺子。但是因为那个机切的饺子皮儿，人家知道没有那个肚子，你会擀饺子皮儿吧， 对 就是他就一样厚， 对， 包一个漏一个，开始好像掌握不好那火候。 我们 包一个漏一个， 我们会擀皮儿的应该是中间厚，两边薄， 对，有个肚子， 嗯，对。 然后你看那个饺子，我为什么要拍那张图？就是你看到有咱们长得像咱们那种枕头型的饺子，那是咱们中国人包的；有这种圆饺子，就是那是韩国的帮厨他们包，就韩国人包出来的饺子是圆形的。 嗯， 这个包出来的是供给那个 志愿者和 志愿者 媒体记者晚上可以去免费那儿，他到那儿吃。他一共包了3600， 所以相当于是工作人员的是吧？ 就是一个品牌的，咱们国内的一个方便面品牌在那儿办了一个面馆，可以免费的提供这个家乡美味。 还是商家有市场？ 对，他是从里约奥运会开始就有这么一个行为。 哇，真是暖心。 这 是我们中国展台， 这个 啊， 对，这个我就要说一下，这个是很多记者没有机会去到的一个地儿，因为那天是有一个活动在那上面办，然后办完以后大部分记者全都走了。我这是中国之家，我跟我的同事就下了一层楼，没坐电梯走下来了。然后三层是一个，就二层是一个不对外开放的展台，就这个展厅只对各国的，就是代表团的领导，然后还有一些那个赞助商的那个大的那些考察团，然后开放，有志愿者跟我们讲解，就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关于这个北京冬奥会的一个展示、沙盘、场馆介绍、科技展，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咱们的那个荣誉墙照片。然后这片呢，就是我拍的这片呢，是咱们的工艺品展，就大家能看到是咱们的那个扇子，还有咱们的京剧的那个小玩偶，其实在庙会上也能买到 中国元素。 对，还有一个当时是应该是清朝哪个皇帝年间的一个叫冰溪图，一个巨长的一个画卷。 乾隆年间， 对，应该能看到，我好像也发了一张那个图，边上有一个放大镜，就好多奥组委的那个工作人员来考察的时候看到那个冰溪图，就特别震撼，因为那个图很长，然后他描写的是当时他们在冰上做那个滑冰，然后回身射箭，然后就那一个冰，就像类似于像现在的那个冰上那个两项那个运动。 对， 然后他们就拿那个放大镜老有兴趣在那看，每一个小人的表情生动，都是他们对中国文化那种震惊，就是给志愿者们也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对，冰溪其实是满族里面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传统体育文化运动， 八级的冰俑。 对， 他那个图应该是故宫博物院提供的一个复制品摆在那里的，然后还有一些咱们那民间手工艺品的小人儿啊，还有兔人儿啊，就是老外特别喜欢。 其实那个中国之家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展台哈， 它是第一次对公众开放 啊， 可以预约进去。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哈， 他手里拿的这个本呢，是每一个参观完的那些嘉宾，他会送大家一套这个一个图册，这个里面有12生肖的那个 形象， 可以抠下来的明信片，然后还有可以自己抠下来叠成的红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以折的东西，就是那一个大本挺好的，就是好多外国人特别喜欢那个东西， 对，那得有中国特色， 对。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冰溪图， 它旁边有放大镜，大家可以自己拿着那个放大镜去看里面的每一个生动的小人儿。 我看这个背景上面还有一个屏幕版的， 是 屏幕版的 滚动版的冰溪图，他们把冰溪图做了一个就是现在高科技的一种还原，让它能小人在上面能动起来， 这 是 一个 AE 程序， 动态的冰溪图挺有意思的， 文物活起来， 对。 哎，其实真的这个很有意思，我就能看，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么累，你还可以很直观的都看看这个屏幕的呈现。 这就是我说那天下那个维尼熊雨，你看我前面就是一个背心脑袋吗？就是个帽子。 是男单决赛那天， 平常他们不是滑冰如果表现很好的运动员，他就往下扔玩具嘛。 对对， 大部分时候这些就是冰童是坐在场边一两个人就能捡全场的玩具，那天是连所有没穿裙子的备用冰童全上冰去捡的，堆成山一样的维尼熊，我天，太震 惊！我特想知道那些熊之后是谁分了呢？ 反正 都会给他 怎么抱去啊？那么多跟个山一样。 那后来好像据说捐给了当地的那个孤儿院。 哎，我想知道每一次花样滑冰的那个运动员，经常大家觉得滑得好就会扔一下毛绒玩具，有冰桶捡回来。这个毛绒玩具都是给，就是 观众是给谁的，最后冰桶就会把它收集起来给哪个运动员吗？ 对，他一般是在他表演完了以后才扔。 对，扔给他的，就大家知道是给这个运动员的。 对， 所以冰桶收集好了都会给他是吗？ 一般就几个，像这种一堆个山似的太少见了。 哇，真好棒！其实我一直你看老关心这种。 据说有的人还扔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特别大那狼牙棒那个东西。就上面有松鼠狼那个 哦，那我没看见那个啊， 是吗？ 扔进去了， 哇，还能扔到地面上 怎么办？就我就见着有砸到那个摄像大哥的，你知道吗？ 哇，好辛苦。哦，这个 对，这是那天就是我去看，我花了55万买的门票，坐在第一排看的那天的3000米的接力，还有一些男子就是武大靖的这个单项的预赛。 你们俩有没有在一天出现？ 应该有在一天，但是可能不是一个区域。媒体记者席的位置比我买票的位置要高， 但是你们俩在同场过团体赛那天， 同场过 团体赛那天，你们俩 这是预赛，这应该是女子3000，明天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啊，我反正我在。他那天就是武大靖一骑绝尘啊，就后面人根本连追都追不上。 这词儿用的好。 对对，所以你连犯规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就那天看这个是我们女子3000米被最后被对方判了犯规的那一刹那我拍到的，就是我们的运动员已经拿了国旗， 都准备好 准备好，要就是应该可能不是金牌，但是有奖牌，拿好了，几个人姑娘在那站着，是忽然宣布了咱们犯规，然后几个姑娘就是没有表情的抬头看着顶上的大屏幕上出现的那个技术那个判罚的那个结果，半天站在那儿得有10来秒钟没有动过，就一直盯着那个结果。我觉得他们此时当时的心情肯定是绝对不相信的，而且那种就我们在现场中国的那些冰迷真的特别难受。嗯， 好， 这个就是那个 KTX 里头的景 象， 车厢里 面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我们的高铁，就是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 这个是高山，就是那个滑雪空中技巧，我这是应该是第一天，我们在女子决赛，就徐梦桃他们那天比完的时候，当时我在赛场里照的，那天真的，你看我那个裹成那个样，还把自己吹得头巨疼， 对， 就真的是风大，而且你坐在那个凳子上坐一会儿就凉透了，特别特别冷，特别特别冷。 你有没有去雪，就是冰雪，不能冰雪，就是 雪上吗？ 雪上的运动去采访？ 有啊， 就特别冷。 我是去看去了。 没有工作压力是吧？ 没有工作压力，但是真的很冷， 就特别冷， 就不能做、 因为大部分都是晚上吧，也不是大部分、 这个、 一半吧， 决赛全是在晚上， 对， 全是在晚上，但时间很短。但是你看我冷成那样，我就很惊讶，那些就是北欧过来的那些冰迷啊，什么加拿大，他们穿短袖。 他们 穿短袖在那儿走，喝冰啤酒。 咱们体质不一样， 我都震惊了。 以前我们在节目里就聊过，就德国人早上起来就喝啤酒当早餐的，所以 谁怎么知道？我告诉你，他们也冷是吧？ 体质不同。啊，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个培培租的房子。 对，这个是在他们江陵当地有一个大学叫圆州大学，圆州大学附近全是这种像这种单身公寓一样的小楼，然后我们当时跟旅行社吧，就是租的是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平常租给大学生，什么留学生是单身公寓嘛，一个月大概人民币1800，但是在奥运期间啊，我们从至少从旅行社这边就中介这边得到的房价是1天1800， 因为没办法，因为大型的赛事 那很多人还没地儿住呢。 对，因为是房源有限， 对， 首先抢到地方住就不容易了。 那房间很暖和，地暖特别特别热， 哇， 就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热， 很温馨。 然后人家是为了我们买的床，人家自己不睡床，他们都睡地上的，睡地板 榻 米、 啊、 专门为了我们，然后给就是买的床，然后房间里提供一些最基础的生活设施。但最困扰我们就是没电视，所以为什么我最后看决赛天我们要去酒馆找有电视的酒馆看，就是因为房间里没有电视。 呀，真是，我们开始就很心疼。 对，在那冰箱什么的，那个除灶台什么还都有，洗衣机也都有，就还行。 居住条件更好一些吧。 漫漫长夜，他们怎么过去的？没电视。 聊天啊。 这个 是。 这个还是当天就是开幕式当天的外面的一些， 是吧？ 对， 不满情绪。 对，他们可以合理疏散这些东西、这个就是刚才说那个豆腐村边上那个镜浦湖 啊， 镜浦湖 挺美的。 那个湖就是草场，就那草堂豆腐村出来绕着边走，能离这个湖很大。我们那天去的时候还有人围着湖跑步，但是湖边上风很大。然后这个湖边上是有一个牌子，我也不知道它写的什么，有一个70年代的电影可能是在那个湖边上拍的，所以还比较有名， 也是一个著名的影视作品拍摄地、 可能是韩国当地影视文化上一个里程碑式的电影吧、然后在那儿拍，曾经在那儿取过景，然后那天 是可能快临近过节了吧，然后有晚上好像有灯光表演，但是我们最后也没，因为看比赛嘛，也没腾出空去看。 嗯， 我看他在湖上竖了一个大的那个灯光那个球，还 行，也被风吹破了。 嗯，是吗？ 嗯， 那个球也被吹破了呢，那风太大。对，这个就是，这是我从那个湖出来以后，要向场馆走，远处你能看到那个就是冰。就是咱们那个花滑冰和速滑的那个场馆，就是远处那个房子，对。然后我要从田埂里穿过去，然后对，就是当时你就可想这个城， 这是最好的捷径。 这个城市就是真的是你想象不到，它就不是那种，就是不是咱们那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你能理解的那种状态。就是你要我穿过去，我走的是湖边过来，其实是一种观光道，但是我要穿过一片农田，然后田地里就是全是没露掰的白菜叶子。 嗯， 就 还有狗叫声。 没，那狗叫没有，就全是碎白菜叶子地上摆着田埂里头，然后穿过那面田埂就到了那个。 别有一番风味吗？ 对， 对吧？ 所以看到为什么他们那么多的泡菜嘛，就全是我看到的田地种的都是白菜。 吹柔那种感觉。 对， 你每天就是可以这么想啊，踏着乡村的小路去看比赛。 对，就是它那个环境还是可以，就是空气质量什么都还是没问题的，就是每天就是反正体验一下不同的感受。嗯， 对。最后这张照片， 这就是在那个场馆外面他们换聘的那个地方。 就你们俩其实是有比较相通的。 对，应该他们下车，媒体下车那巴士就在那个附近。 对对对对，他就在那儿。 对对对， 那 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对， 他是在那个转播中心的楼下。 这个是在场馆后门。 哦， 嗯， 他老去那儿排队，那个等着大家。 有我们的，也有中国记者在那儿跟他们换聘，但是人家没看着我们那个聘，就没换，当时没换成。 我觉得总体来说呢。就我们刚才回忆的满满的，有的时候一些不足，但是呢现在回忆起来都是有趣的事儿，对吧？ 对，还是有好玩的事儿多一点，虽然你有吐槽的地方，但是也是一个难得的体验，毕竟 值得怀念。 大家对冰雪项目的了解，真的我觉得作为记者来讲都不见得比观众能够多多少。很多像我们去的时候看雪上或者看那个滑速滑什么大道速滑，有的时候对规则的判罚我们都不清楚， 对，不太懂， 大家其实都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很多时候也是在一种体验当中，也是为了2022年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做一个预热吧，算是。所以也都是带着一种很新鲜的状态去参加的这届冬奥会，所以每天的感受也都是不一样的，高兴的不高兴的都有，还得挺丰富的。 从这次冬奥会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学习的地方， 对， 运动员可以学习，就是当然是技术方面的增长，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志愿服务包括组委会可以学习整个运营的方面， 对， 包括观众我觉得也不是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应该学习，就是在下一次，我们上一次已经有经验了，下一次我们怎么能够用我们微笑也好，用温暖，然后呢感染所有来参加奥运会的，无论是运动员还是其他全世界各地的朋友， 还有一些冰上项目不同于夏季项目的一些观赛礼仪。 对 对，比方说短道速滑在开始的时候，它会大屏幕上出现有好多韩国的可能是明星吧，他们录制的那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带让大家要安静，因为运动员要全神贯注听那个枪响，有避免抢跑，所以它会有一些东西，包括花样滑冰在每一个节间的时候，人是不能进场地走动，如果你在外面去上厕所你进不来的，你要在外面等等到这个表演结束了那段时间你才可以入场，它就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礼仪， 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一下。 对，包括看雪上的时候，我其实我觉得外国那些观众比我们更会玩，就是看他们玩的时候，我觉得等到2022年时候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那么活跃在场，就还挺不错的。 两位这次工作之后最大的感触一句话，郭超。 哦，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还有今天跟大家聊，然后让大家了解冰雪运动，然后希望我们的2022会特别的棒。 嗯，佩佩， 作为体育记者，肯定是希望能在专业技术上、专业知识上有一更多的储备，然后能在2022年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更精彩的、更丰富的现场报道，然后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享受这个冬奥会带来的快乐。 嗯，我相信在这个比赛观看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判罚有异议，有一些不太开心的一些情绪，但是我觉得之前那个杨洋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值得分享一下，就是每个人可能对于判罚标准上，首先我们要做到了解规则。 嗯， 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做到了解了，你了解之后才能有异议。 嗯， 尽管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但是我们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这是首要的。 对， 所以我觉得与其将一些不好的情绪带入到下一次的赛事观看当中，不如我们再把自己做好， 享受嘛， 对， 享 受比赛， 奥运会， 这就是比赛的魅力，还有整个奥运会带给我们的魅力。今天的潮流梦工厂玩转市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苗山，也希望您继续关注青年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